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10.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十讲。我们继续来看 Wildeboss, 我们的作者怎么样批判 Dodd 这位的学者。你会看到天国的未来的那个层面呢，就是真真实实的在实践上的未来。他继续批判老旧的自由派，还有自由派之后的新正统神学对天国的未来的看法。这个新正统的方法呢，特别是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所用的。 However, it is this transcendent order in Luke 22:18, 恰恰就是这个路加福音22章18节这个的所谓的超越的世界秩序 that has been indicated a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圣经所指的，耶稣所指的就是天国的来到，不是什么超时空超世界的一个什么的渺茫的一个地方一个境界，就是天国的来到。路加福音22章第18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上帝的国来到。 It is this transcendent order in Luke 22:18, whether as a secondary source or not does not matter. The evangelist's interpretation is in any case more authentic than the of modern science that has been indicated a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就是路加福音22章18节这个不再喝葡萄汁直到天国的临到，就是在指天国的来到。不论路加福音22章18节是次等的，就是说后来编进去的不重要，因为福音书的作者的解释，总之呢，是比现代学术所证明的是更加的真实就是了。 Nor can it mean an eternally present heavenly state. 这里所讲到的在上帝的国里面喝新的葡萄酒不可能是指一种永恒的现今永恒的现在的一种的天上的状态，不是的，这个是一种新正统的说法永恒又是现在。 But exactly the anticipated breakthrough of 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 这里所讲的恰恰就是在地上那个在期待中的上帝的国要介入到地上，真的时间，真的地方。 It is no doubt correct to say that this order is not of a temporal earthly character. 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说这个的秩序不是一种的暂时的属地的性质的一个的秩序，这样说是对的。 But is the order of the new heaven and the new earth. 但是是新天新地的秩序。But this coming manifestation of the kingdom cannot be eliminated from Jesus' preaching on the ground of his presence pronouncements. 但是这种的将要来到的天国的彰显呢，不能从耶稣说天国是现在已经到了，从耶稣的讲道里面排除了。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great presupposition and the lasting perspective of his entire preaching. 不是的，相反的。耶稣讲到未来呢，就是他整个的讲到的大前提，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的观点视角，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天国怎么怎么样，现在已经来到，暂时来到，他这还是有一个未来的层面的。 Wildeboss 再做一个结论，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n Jesus' preaching the great future perspective has been maintained. 毫无疑问的，耶稣的讲道里面呢，他维持着那个伟大的朝向未来的观点视角， The great future perspective， 面对将来的角度。 So every conception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n exclusively religious ethical good, a spiritual communityor social order within limits of this world is in open conflict with the gospel. 因此所有一些的天国观，就是自由派的那些呢，都是与福音书的福音冲突的不论说天国完全只不过是一个宗教伦理的一个的理想境界，一个 good 一个善，或者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或者是一个 社会的秩序，总之是在这个世界的范围里面的啊，一个的宗教伦理理想或者属灵群体或者啊社会秩序呢，都是与福音书的福音矛盾的，公开的冲突的。To this we must add that 我们还要再多加一点 ，This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bears a universal and realistic character。这个对未来的期待呢，它有一种的性质，就是普世性的，而且是真实现实性的，就真正的在这个世界里的。And it is not permissible somehow to sublimate this eschatology of the kingdom of God。我们不可以容许任何人呢，把这个上帝的国的末世论、上帝的国的将来啊、这个的层面呢，把它升华到一个渺茫的一个境界。Here we have to oppose especially those who while they lay great emphasis on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preached by Jesus, nevertheless, by their theological exegesis, deprived the evident meaning of the pronouncements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their power. 这里我们也要反对那些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强调耶稣所讲的天国有他的末世未来的性质，但是呢，用了他们的神学的解经呢，就把耶稣所讲的未来的这些话语的意义呢，完全夺去他们的能力的，就是把耶稣讲到未来呢，完全的等于是无效了。This is done by the above mentioned interpretations， 就是刚才讲过那种的释经的方法啊，就是这样做。Which assert that the nearness or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should not be conceived。In a linear temporal sense， 这些学者们呢认为呢，天国的近了或者天国的未来，你不要用一种现行的时间上的意义来理解。But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fact that human existence is related to God's reality from moment to moment， 这些的受到新正统神学的影响的学者们，他认为呢，你不要把未来看作是真的是时间上的未来啊，他只不过在表达一个事实，就是人类的存在。每一刻，从一刻到一刻呢，都是与上帝的实在有关的。你说很渺茫，是的，非常的抽象。人的存在每一刻都是与上帝这个实在有关的，所以不是在讲耶稣真的将来有一个天国要来临，乃是说这个告诉我们呢，每一秒钟人是与上帝有关的，这个典型的新正统的说法。It is by no means rare for such views to speak of the myt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New Testament conceptions. 这种的学者们呢，常常会说到新约的概念是有这种神话的性质的 ，myth supposedly derived from the late Jewish apocalypse. 他们认为是从后期犹太教的末世论的书籍那里而来的。Insofar as they refer to the great cosmic upheaval, the collapse of the world, the struggle between God and Satan, they owe their existenc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dualistic Persian religion. 在什么程度上，这种后期犹太教啊，指到一种的伟大的宇宙性的翻转，一种的大灾难，整个世界的瓦解。上帝与魔鬼的挣扎，那什么程度上犹太教提到这些的事情呢？都是因为有波斯宗教的二元论的影响。But for modern man， 但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 ，they only have value insofar as they are forms of expression of certain religious thoughts。他们的价值在哪里呢？只不过是他们是在表达某一种的宗教的概念而已。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的啦。那这个是布特曼等等这种的新正统神学影响的圣经学者，是将来处理耶稣说天国还要再要来。In like manner, the fathers of the eschatological movement, Weiss and Schweitzer, tried to connect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gospel with their modern world outlook. 同样的末世论的运动，就是那种彻底的末世论的运动， 的创始人，就是 Weiss 还有 Schweitzer， 他们也想要把福音书里这种的末世的未来的取向的性质和他们的现代人的世界观把它连接起来。 In recent times it is especially Bultmann， 近年来特别是布特曼， who has demanded the entmythologisierung，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特别是布特曼呢坚持我们要把新约的神话把它去掉，就去神话化， the mythologization， 把神话拿掉。Thus Bultmann speaks of Jesus' eschatological preaching as meaning that human existence is placed in a crisis of decision, Entscheidung. 所以当布特曼讲到耶稣的讲到有这个末世有这个将来的取向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哦、人类的存在是放在一个决定的危机 crisis 的状态里面，典型的新正统的伎俩。 Debelius另外一位学者 Debelius D-I-B-E-L-I-U-S formulates it as the actualization and the elevation to what is unconditional imparted to Jesus' words under the impression of his 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 Debelius 是这样来表达的，他说因为耶稣的话语有这个印象，就是他对未来有所期待，所以呢就把耶稣的话呢实现化实在化 actualization 具体化，提升到一个无条件的一种的性质，类似的哈，跟前面讲的人类永远是在一种的一种的危机，大概都是跑到一个很渺茫的地方。 Otto Rudolf Otto O-T-T-O mentions the idea of sanctity as the secret motiv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s. 他提到当这些末世的关于未来的概念在构成的时候，背后的那个隐秘的这个推动力就是圣洁的这个的概念。下面是 Riederbos 的批判。 In opposition to this we must point out two things， 我们必须反对上面这些学者们的看法，我们必须要指出两件事。 In the first place， 第一件事，The insight repeatedly expressed of late that the conception of time cannot be eliminated from the eschatological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without impairing the latter must be recognized. 我们必须承认最近学者们多次的表达出一个的洞见，一个看见，就是你不能够把天国的宣讲里未来的末世这个的宣讲把它除掉，而不损害到天国的宣讲本身。就是说耶稣讲到天国，你只要把那个未来的层面拿掉的话，你就损害了整个的天国的信息。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the consummation of history， 天国的来到就是历史的完结 consummation， not in the sense of the end of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不是意思不是说这种的自然的历史的发展呢、啊、就结束了。But in that of the fulfillment of time appointed for it by God， 乃是说呢上帝所指定的那个时间的满足。 Mark 1:15， 马可一章十五节，时候满了。我解释一下啊，这个天国将要来就是历史的完结，不是说历史没有掉，这个自然的发展没有了，不是的，乃是在历史中呢上帝所指定这个时候满了，那个时候到了。 And of what must happen before it， 还有包括这个时候满了之前必须发生什么事，所以都是在时间空间里面的。 This latter formula， 这个后者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历史的终结，时间满了，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schatological preaching， 是新约圣经讲到将来末世的信息的很典型的讲法。参考 Revelation 1:1 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 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必要快成的事是在历史上必要快成的事。Also of that of Jesus's， 还有耶稣自己所讲也是典型这样说法的。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第一段是 Matthew 17:10，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且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啊，就是一个未来。为什么以利亚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快要来了？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末期还没有到，到的时候这种打仗打仗的风声就会一直打到那个将来的那个目标的时间了。 Mark 13:10，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啊，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然后这个末期就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就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天国是未来的，那个应验的时候要到的。我先停一停，解释一件事。这一段讲的这个未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应验的时候，他们在等候，在等待，在盼望，在预言。所以天国是一个从旧约的角度来看是个未来的事件，从新约的角度当然也是一个未来的事件。这个未来呢，不仅仅是在讲我们讲的主再来，总之呢，天国已经到了，是应验，但是也是未来的，从旧约的角度是未来的。 The coming events are not only represented as an irresistible fate， 未来要发生的事不仅仅是一种不能抗拒的一个的所谓命运啊，不单是如此。 But as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ordained according to God's counsel， 这个未来的事件呢，就是上帝根据上帝永恒的计划所命定的整个救赎历史的进入。 This proves that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must not only be conceived in a spatial vertical sense， Revelation 1:10。这个就证明天国的来到呢，不能够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的空间的垂直的意义。启示录一章第十节，就是不单单是从天降临到地上而已，天国的来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树上等等。那里呢，他就看到人子啊，耶稣的形象，不单单是从天降临 ，but also in a temporal horizontal sense， 另外是一个直线型的时间的意义。意思就是说呢，天国的来到不单是属天的来到地上，也是将来在时间里面要来到。This is why the sublimation of the concept eschatology， that is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über Geschichtliche conception for that of the Entgeschichtliche is a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central fact that history has been included in God's great work of salvation. 历史是上帝的伟大的救赎作为的一部分，历史是包含在上帝的救赎作为里面的。因此，假如把末世论未来把它提升，就是说不是 Entgeschichtliche， 不是历史的终结，乃是 Übergeschichtliche， 乃是一个超历史的历史呢，就完全误解了这个核心的事实，就是历史是在上帝的伟大的救赎的作为的一部分。 This fact is evident in the whole of the biblical Catology as well as in Jesus' preaching. 在整个圣经的末世论，圣经论到未来，还有在整个耶稣所讲的信息里面，这个事实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将来，将来是在讲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间上将来要发生的事，而不怎么提升到一个渺茫的一个地方，不是的。 Any efforts to eliminate Jesus' pronouncements on the expected end of the world from the gospel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undeniable testimony of synoptic tradition. 任何学者们的企图要把耶稣所讲的期待着这个世界的终结，世界的完结，把它除掉，从福音里面把它排除掉呢，就完全与福类福音的传统，福类福音里面所讲的毫无疑问的见证是冲突的。就是说你不能说耶稣所讲的未来那些话语呢不是福音书的一部分，你这样讲的就完全与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讲的是矛盾的。 For in various ways the latter speaks of the future that will follow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ime. 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用各种方法来说这个未来呢是在时间满足了之后要发生的事，历史的时间满足了之后要发生的事，还是时间呢？ But it is also in conflict with the factual prophetic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Jesus' preaching. 这种学者们的伎俩呢，也是与耶稣所讲到的先知性的末世，就是未来的角度，这个的性质呢，也是矛盾的。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individual decision of man in the face of the divine reality. 天国的未来不是好像布特曼讲的，只是有关这个个人的决定，因为面对上帝的现实，不是的。But with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divine work in history, as well as with respect to history. 天国的未来是在讲在历史中上帝的工作的完结，上帝对历史的工作的完结。 This is why the practical existential meaning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not only expressed by the categories of conversion, decision, and Entscheidung, but no less also in those of patience, perseverance, vigilance, and faithfulness. 因此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未来那个实际的意义，存在性的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呢，不单单是用这些的话来表达，回转决定，危机性的决定 Entscheidung， 同时呢天国的未来的实际的意义是忍耐坚守警醒忠诚。 This is expressed in various ways in the parable of the kingdom that we shall discuss later on. 我们在后文呢要继续讨论各种天国的比喻，在这比喻里面这些的忍耐警醒等等是用各种方法来表达的。 All this holds not only in opposition to conceptions advanced by Bultmann， 这些不单单是要反驳布特曼这种的概念 Dodd 的概念 and others 还有其他学者的概念， who consider the whole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of the future merely as a mythological or symbolic indication of man's immediate relatedness to the divine reality which has no posterior or anterior。 布特曼 Dodd 这种的学者认为呢，整个关于未来的末世的概念在福音书里面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的一个的象征的说法，指出人呢是直接与这个上帝的现实有关联，没有什么在后在前的，就是不是一个历史性真正在历史里面的一个的未来。那我们继续来看 Ridderbos 对这些的批判，我们下一段下一讲继续。